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徐老师高兴了啊！这个袁立，你看你老不来，徐老师老是问说怎么袁立不来、啊？ 为什么我来，徐老师就高兴了？ 他就老问呐、啊，说怎么袁立老不来呢？袁立老不来呢？ 有问吗？啊，也不好意思在这说吧。 徐老师来，所以我一定。 哎，当心啊，我们这儿现在是潜规则大本营嘛，谁都不可靠啊！你知道这年末什么三部大片启示？好、嗯。年末三部大片其实好多人就没看，他就没看， 我看了色戒。 你看色戒，对，这但是呢传出来的这个段子，这个加之向文，核心主题就叫不可靠。嗯，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徐老师他是比较对你这种啊很有风采的这个女性啊，他这个有特别的兴趣。 徐老师我很可靠的、哦、 那 可 靠，哎呦 可靠啊。对，我为什么说呢？因为徐老师昨天看电视就说了、嗯、看着人家希拉里了，那个风采有点像你这样。 哦，什么样？ 就感觉是一个，你讲讲，你到底有 希拉里呢？那个他美国有个叫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过去十几年呢14个总统12个在那里赢，所以呢那个州呢就变成了一个风标，就所以大家大做新闻。嗯、哦、那么希拉里呢第一轮呢他第三名，眼看就没希望，结果他掉眼泪了，在电视前面、啊、get emotion， 就美国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就是说你说这种场合你他们真的眼睛就流泪了，结果呢流泪起效果了，这次他就赢了，赢了以后呢他就上去讲话，这都不重要，我想重要的是他讲话的内容啊。我看完了以后我真是，中国跟美国现在越来越像了，你知道他讲什么哈、啊、大家听听，假想你是在中国，万一有一天有竞选，你会说什么话哈？差不多就希拉里那些话，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我转达给你们。过去7年的美国总统都在帮石油公司、医药公司、给学生借钱的这种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就是不帮我们人民，使得我们人民呢辛辛苦苦从日到夜的工作还付不了账单，而且千万不能生病，一生病就没有医疗保险。你想想看，这番话等于在中国说、啊、你知道我听完一个感受，就是说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跟美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都拿人民说事儿 啊，不是都拿人民说事，而且都是针对那些大的能源集团、医药集团。你想中国现在的问题，你现在想起来不是最多中国再加一个地产公司。 对， 现在你在中国，你要得民心，你还不就这样这几句话吗？ 我觉得希拉里有点像朱元璋哈。 啊，什么点什么演讲？希拉里像、啊、 这个真厉害。 朱元璋， 朱元璋 这是什么构思？为什么呢？ 朱元璋上台是打倒地主啊，要替民众说话，要替老百姓说话，得民心得天下，就是这样。 他最近学历史吗？哪学来的？ 朱元璋，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吗？第一节就是讲朱元璋啊。 朱元璋不是跟张无忌他们一个教的吗？明教、啊、 我不知道，我看的是他的这个大明王朝七张面孔第一篇讲朱元璋。 所有改朝换代的皇帝呢都是打旗号的， 哎， 就是说前朝有这样那些不好，然后我这里呢是为人民的。希拉里原来也用这几招， 所以啊我就跟你讲，老有人爱讲这个位卑未敢忘忧国，这话没错吧？但是我有细说，我有我的理解。你知道，因为生活中啊，因为哎，你知道最近我也研究一个课题啊，我最近研究俩课题，我指的就是收集资料。请问员是一个了，不是？还有一个是皮条客该怎么做？不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入错郎，不是、女怕嫁错郎。哎，这课题不说他啊，我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你知道吗？是从陈水扁那儿来的。哎，我认为中华民族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打小人，就是我们如何跟小人打交道，如何跟小人相处。你看那天我们有一个女嘉宾叫谢启大，在这儿就讲说，我得回去看看陈水扁能出什么招，但是他又叹气说，我们这个好人呐、啊，我们没法用他的招，你明白吗？你跟他打，你是绑着一个胳膊的。所以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人间呢，不光一个陈水扁，还有很多这个王水扁、李水扁、刘水扁，什么张水扁。你因为我在民间私访，你知道现在在很多单位里，我怎么听见人人就切齿痛恨，说这是小人当道。 这小人呢、啊、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什么你看什么单位里的人，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他就在那愤恨，但是敢怒不敢言，他没有办法。小人呢就是春风得意。 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多了，人太多了以后每个人都要生存，所以学会的是人跟人之间的较量，就学会了算计，人但凡少一点可能就啊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胃哈、啊，关注的是胃以外的事情。嗯，然后这个时候人太多，就所以我要你走开我才会胜利，对不对？然后很多小人因为他比较厚黑，像我们这种大人不够厚黑，所以下不了手。 你也很黑。 我今天穿 的黑。你这不就是穿的厚黑吗？ 是皮肤白。 厚对，在厚黑之中会产生美女啊，就是这一朵鲜花插在厚黑里了。 不，他讲的那个就讲中国人猜疑心重，这个 不是我再拐回来，我说远了，我说的什么意思？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你说朱元璋拿人民说事儿，希拉里拿人民说事儿，我就发现为什么像陈水扁这样的人都会是你好人选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你会受他欺骗呢？因为小人具有相当大的蒙蔽性。我就给你举这个例子，就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多少人都在讲位卑未敢忘忧国，可是你知道，可能大部分都是好的吧。但是这里边有一小撮人，你从这句话里你分析哈，位卑未敢忘忧国，有些人忧国是手段，解决他位卑的问题是目的，你明白吗？你也可以说我都为了人民呐、啊，我都为了你们呐、啊。可是实际上啊，他是要改变他卑微的地位。那 这个没错，解决的关键的问题不是在找大人。你们讲有小人当政，那好像前提是应该有大人救民，其实这错，其实又有个机制来监督小人就行了。你不能期望老盼期盼大人，中国人在谴责小人当道的潜台词就是我们盼着一个大人出现。 但是实际上现在证明，哎呦，我这什么眼神啊，袁立， 你说为什么？哎，我跟你讲，你说 我在倾听、啊。 咱们镜头给一下，我发现你为什么有点冷眼傲视大人小人之争啊？ 没有，我在倾听，我真的在 听。你在倾听是，可他这种眼神，他这种叫鼻。那字儿我不会读，叫鄙夷啊，还是叫睥睨一切的那种眼神？ 我认真听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我看出来的这种眼神叫怀疑，就是什么都不可信。 对， 小人不可信，大人不可信，君子不可信，坏人不可信，什么都不可信。这所以这就是我就说 不对，我最后觉得 说，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三个电影导演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你们这些评论家没事情，吃饱了饭没事干，好好的电影不看，一定要去想着这个后面是什么，你是怎么拍这个戏的，你的后面的寓意是什么，你是怎么演的。其实我们可能在演的时候都没想那么多。你如果说都不可信的话，最后连自己都不可信，那我们活着做什么呢？ 对，那我们吃什么呢？问题是你说我现在就明白了。很多人你说狗仔队，你说你讨厌他，他是一个职业，他得吃饭呢，他不盯着你他吃什么呢？你是吧，你要说全是有你这条件，咱全当电影明星去了，可是还得有一些人跟在你后边讨食吃啊，你得弄点绯闻呢、啊、我得吃这个。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得有饭吃。 不是那个可信不可信，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三部片子哈、啊、我全看了，很大的改变，中国电影大有希望啊。 怎么讲？ 就是这些电影带来的冲击、啊、 你说中国电影大的希望，突然我觉得窦文涛和我都笑了。 对对对，你说中国电影大有希望， 我们俩笑什么呀、 哎、全国人民都笑了。咱们哎，我给你看看，我们编导也表达一下这意思，年末三部大片的启示啊。 袁立， 我先补充一句，刚才徐老师说那三部中国电影大有希望，我是真诚的笑啊。他笑的内容我不知道啊，我得解释一下。 哦、是袁立，他本身是中国电影当中的一员，他得把自己摘清楚了。 对，我一定要摘清楚。 但是 你不要封杀我。 哎，我觉得你做我们的嘉宾真合适。 为什么？我发 现你这个思维方式啊，天外飞仙 啊！ 从希拉里说到朱元璋，这不是？ 不，但是他是找到共同点，就是政治家的手腕与民众说事情。 就是嗯、没错。 不过你刚才讲那个几部片子，那个 靠不住。哎，对，不可靠。你不是全看了吗？ 哎，我看了。 咱们得听听徐老师。 我觉得这几部片子都很好啊。 嗯。 这几部片子好在第一个都有作家参与了。 嗯。 其他的原来电影都没作家吗？ 其他都是编剧，就是一般的编剧。这几个都找作家了。你看那个，你们看集结号觉得好吧？ 嗯、 都算在冯小刚头上。其实是编剧是刘恒， 嗯， 刘恒高手啊， 嗯、 贫嘴 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以前伏羲伏羲他的小说改成菊豆， 嗯， 那刘恒本身做作家就是高手， 嗯、 我们的感受是组织不可。 那您看过《太极旗飘扬》吗？《 太极旗飘扬》看过， 是两个片子有雷同吗？很像， 有点像，哎，有点，但是呢，《太极旗飘扬》就更赤裸一点，就对战争的怀疑。他更受到影响的是手法上是受到那个拯救大兵雷恩这个首要镜头， 嗯， 但是实际上主题是受克林伊斯沃的两部片子，就是父辈的旗帜跟来自秦皇那个硫磺岛的来信， 嗯， 那两部美国片的对战争的怀疑。但是你知道在中国拍革命战争不能反省到他那个程度，美国人那个就是对整个战争的，我们不能反省到革命战争的这个正义性， 嗯， 所以在这个尺寸的限制下，集结号最后把握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微妙，这要感谢刘恒。 对， 不是感谢导演吗？ 当然，导演大家都看到了， 导演也聪 明。我是想讲 这个 大家忽略掉的东西， 我觉得真是他是精确考虑的。这就是说原来，你比如说这个 英文的说法就 well calculate， 就非常非常好的盘算过， 盘算。 那还有那个投名状啊，也是编剧的贡献了、啊，一大串的编剧，第一个是徐兰。徐兰呢是一个女作家，长得也挺漂亮的，那个到香港读书啊，我还是她的指导老师之一呢。 对， 这充分说明、 她写过论文呢、写研究张气跟那个胡金铨的武打片她对这方面真的是有一点分寸的把握。投名状啊，看完了以后啊，使人想起彭德怀，使人想 你们俩都是什么希拉里、朱元璋， 你没看，你等你看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所以看完了以后人心里会非常沉重。为什么这个片能够这么叫做有道理？ 但是袁立，我跟你讲，徐老师他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呢徐老师也不可靠。 为什么呢？ 他得有他的立场啊，你看他关注文学，他关注本子，他关注这个。 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有讨论，因为讲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讨论，不可靠好不好呢？美国来的朋友，就去了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在国内的朋友看法不一样。在美国回来的朋友说，不可靠好啊，就是以前你们太靠政府了，太相信组织了，所以今天觉得不可，人为什么老是要靠一个什么东西呢？人不要追求自由吗？自由就是要 independent 嘛，就是要不靠嘛。可是国内的人就是说，不对呀、我们就是要靠这个政府，怎么不能让我们靠呢？组织不能，女人不能让我们靠，那这事情怎么办呢？ 不是女人让你们靠，一定是男人让我们靠嘛。 你看他 我有靠不， 你这么强你还靠？ 我不强啊， 你靠来靠去， 因为我没得靠，所以我假装很强。 不是，他是看了色戒，你色戒不是说谁不可靠啊？你的感觉是什么 呀？没有什么不可靠的。我觉得挺可靠的。 谁可靠？女特务可靠。 女特务、可其实我实话实说，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床戏多了那么一场，多了那么一场半， 多了一场。 我没有数他一共几场，但是在我的尺度上和感觉上，我觉得多了那么一点点。因为跟我对李安导演以前他那个含蓄的那个《断背山》啊，我觉得怎么李安导演突然变了一个风格哈、我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看，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你讲，就他都是为什么说咱们刚才还说有些时候判个案子老百姓就不服呢，那这虽然也是依法判的，对吧？就是人呐、我就发现人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像你看电影你也是有一杆秤，觉得这个多了那个少了， 你 符不符合我心里的这个合适，他就是秤出他自己的一个。 会不会是不完全是观众的心理，还有一个演员的心理在 演员的？我没有从演员的角度去看，我是从观众角度去看的。演员的角度和观众角度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的。当我不演戏的时候，我肯定不是个演员，我肯定就是个观众。当我真正扮上了 走到了摄影机前，走到了现场，我可能才说得出当下那句台词来。所以我是有观众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看那三段床戏觉得有点多，大概是在推挤推人挤挤啊，联系自己。要是我的话，这有点累， 我就录到这儿了。 没有 到这儿， 这 个角度过不过来。 要拍的时候，可能拍了八场床戏都有可能，对不 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而且拍八场，我可能拍了56遍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这个不在于多少，你知道吗？所以只是说我最后剪出来，我要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按林奕华的分析是，第一场床戏是男的还是实行霸占的欲望，第二场床戏是双方打平手。第三场床戏是男的完全放松了，让女的用枕头压着他的来到高潮，说明他完全放松了他的警惕，所以三场都有他各自的目的。 明白了没？ 明白， 不少，一点不少。 这是林奕华的分析， 谁的分析也不可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咱还是就说，这个年末三部大片，为什么大家都讲不可靠？你刚才讲到的我明白是那么一个理论，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不可靠是现在你对时事的感觉，所有事情的感觉，没有一件事情是靠得住的，那还不可不靠，还可还包括不靠谱。你比如说我做主持人啊，我发现中国现在的一个现象啊，有些算是提前啊，就从这个现象提前一个月跟我预约的活动，你知道吗？这两年我总结啊，100%没有一桩例外，绝对改期。你比如说你去一个活动，粉墨登场彩排，就这么都弄好了，到第二天正式演出了吧，突然一个电话过来说，我们领导说不用主持了，你可以不来了，你知道吗？他从这些事儿我会发现呢，一切这个社会啊，一切都在激烈的这个变化当中。其实跟美国不一样，你像美国人，你知道买机票，你提前越久买越便宜，你要为这个付出成本的。你要是买当天的机票，那就最贵，对吗？ 在海外很多地方，他要临时改了，你最高兴了。比方说你订了一辆车，你订了一辆很便宜的车，到时候你跑去了，他没这辆车，他一定要给你同样的价钱，给你更好的车。你订了这个旅馆了，他这个房间满了，他就给你升格到套房。你上飞机他没位了，你订好的位啊，他就给你到头等舱、商务舱。最盼的就是他的，这就叫可靠啊，这叫公司就要这样做、啊。可是同样的公司，同样的名字，到了中国全变了。 没，我你觉不觉得你现在简直没法规划你明天的事儿？因为一切都在急速改变。你今天想好明天这三件事，哗啦全都没有了。你比如说你到北京来，我以为啊，我今天早上出去，我上午办一件事，下午办一件事。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呢，到晚上我还在办第一件事的路上，我还堵着呢，你知道吗？就是你无法预测的，你不知道，你现在比如说你在北京，往往你一天出去啊，你就打算办一件事就行了，你办两件事是不可能的。 人家原理行，人家有经纪人安排。 那我也得坐车吗？ 哎， 对，安排我不是也得坐车吗？ 对呀、啊。但是你觉得这你生活的周围可靠吗？ 其实因为我可能生活中我可能跟外界接触的不多，大部分是在拍戏，那我觉得拍戏还是可靠的。拿到这个剧本，哦，也有不可靠的，我想起来了，就经常是给你一个剧本，哦，我看到这个剧本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签合同吧，签完合同拿到剧组以后，哎，怎么又变了一个剧本了？对，不可靠，我想起来了，对，以后合同不能这么签，我一定要按我看到的剧本为准。 看穿长裤突然变裙子、 啊、这都是小事，就是你改剧本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改了，我不愿意说这台词，那我看的剧本是那样的，对，但是因为你又不能，因为你签了字，你必须来拍这个戏，所以有的时候观众说，为什么这个戏你都去拍？没办法，因为他们骗了我了，对，也不可靠，是不是？ 跟你说，就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要是有人家台湾的有的艺人想到这个大陆发展，你就问我，我都，咱这对朋友咱要负责任，咱不是说丑化大陆，我要负责任。我说跟你讲故事的全是忽悠你的，我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很极端？但是我是为了朋友好。我说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教你怎么着。直到说你就跟他说你要让我做这个节目是吧，好，我呀作为嘉宾我先出席一次，就是说直到来真的，你才可以看出来他给你承诺的，他给你保证的这些软件硬件各方面的条件是不是靠谱的，是不是到位的。如果你仅凭说咱讲故事然后说行我跟你签合约，多半可能你就掉沟里了，你就被人家利用了。所以我是这么劝人家，你知道现在他说的事儿啊，我就挺有体会。为什么说这个 咱要说什么诚信不诚信呢？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朝令夕改、一日三变？讲信用，意味什么？这样情况讲信用啊？你吃亏的时候才叫讲信用嘛？比如说我说话算数，这事儿对我能占便宜，那还谈得到讲信用？占便宜当然要说话算数了。所谓说你就是说你得为 这个事儿，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订的车没了，我给你更好的车，这就叫讲信用， 对 不对？ 比如说我昨天答应了袁立一个事情，今天我一看不行了，那就什么时候显示我讲信用？就是说我吃得起这亏，或者说袁立我赔你这么些钱，因为我答应过你，对吗？但是我不能或者我赔你，或者呢我咬着后槽牙我得应你这个事儿，因为是我答应了。广东人说牙齿当金使嘛，这就是说你谁都不想吃亏嘛，你都想占便宜嘛。 那说明兜里钱不会多，等有一天大家兜里都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尊严。 仓里足足而知礼义。 不会，那中国古代的时候没有现在多的钱，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山西晋商也讲信用吗？ 晋商，我跟你说靠这个， 对不对？ 靠那个，最主要的就真是诚信。在他们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是晋商嘛，就是有一个人到他这里边喝杯水，落下了一个包袱，然后这个人呢忘了这个包袱，走了，喝完这水就走了，一直保留十几年这个晋商在铺子里，而且到处张榜，就是谁这里边是金子，这包袱里边是金子，就是所以人家说晋商靠什么？靠这个你能信得过呀？是不是不可靠的？ 4006500020028。